啊，下江米巷了，那就是江米面。 不对，那叫焦米巷。 是我知道，那是下面的时候它叫焦米巷，后来不下面了才叫焦米巷。你不信，你跟人打听了。 我跟谁打听这个事情？那么要吃黄面呢？ 黄面，下到黄村了。为什么那地名它叫黄村，它怎么不叫绿村呢？ 就是， 那是为接黄面子。 要吃豆面呢？ 下豆店了，豆面。 要吃混面呢？ 下到地下了，十脚一撮子，你黑不黑白白的了，混面吧。 要吃杂面呢？ 你倒什么都想吃，你倒是，你打算吃杂面不行？ 怎么？ 你得赶机会，下完了雪就刮风，说那个前门楼子上头刮的豆点，豆点刮黄村，黄村的刮江门巷，来回这么一通都乱搅。你说这个杂了工作要什么？得吃杂面吧？ 我这得杂面呢，这是。啊，这是吃面， 吃面甭花钱， 那不成啊？你还得穿衣裳呢。 穿衣裳了，看您穿什么了。 那既要便宜就穿一点好的，穿点什么胡绸扣罩淮扬绸卡了比起鹅缎绸。 那年头可没有。 那年有什么？ 那年头有的就是粗布蓝布大白布月背灰指浅毛蓝 俩苹果都合着。 就您家这六口人吧，这一年四季皮棉单夹，到了冬天一人有六匹袄，够不够？ 那穿不行。 六个大棉袄， 那可以够用。 六个斗篷，十身棉裤棉袄。你要不够，您怎么说话？ 穿不进穿。 穿夹子时候，十六个大夹袍。十五身夹不夹袄。十五身衬衣。穿单子的时候，一人二十个大褂。 那足以。 二十裤褂。十双鞋，二十双袜子，这算了一块。说值钱的话，五个值钱。就这么些东西， 这么些个东西才五个值钱 啊！太便宜， 呵。那么要吃点这个青菜， 青菜您就给菜园子一值钱，一年都甭花钱了。什么这个月份，我黄瓜了、香椿了、豌豆、蒜苗都给您往家了送， 全是冻子货 啊。 要喝点茶叶呢， 您给茶叶铺一值钱，管二年。 呵，哎，要吃点肉食， 肉更便宜了。 牛肉， 就那个战牛啊，300多斤一头牛，俩日钱买一牛。 呵，哎，羊肉呢？ 大尾巴肥羊，8个日钱10个。 哎，要吃猪肉呢？ 那猪肉更便宜了 啊！ 拆锅烂的小车猪，上秤腰，60斤一个，买1日钱。 呵， 下出来段多点小猪秧子，1日钱97个。 好家伙！要吃点素菜呢？ 素菜也便宜， 吃点鸽子。 那鸽子，素得那鸽子有背我那么大块，1日钱2800块。 这块真不小。要吃点面筋， 那面筋做得了面筋跟白的寺塔那么高， 那怎么做的那是？ 啊，是啊，我都那是怎么做的？ 就是。 1日钱2700条。 哎，要吃点豆腐呢？ 豆腐您就甭提了，没人吃。 那是挺贱的肉，谁吃豆腐？ 他不是要钱，他外面白送人家吃，人家都不吃， 白给吃都不吃。 豆房掌柜做得豆腐也着急，你说这么些豆腐没人吃怎么办呢？站在门口等熟人，来了熟人先张罗跟人家说话。哦，哎，您上街呀、啊？您这周子事情很忙的，您倒很发福。哎，您带着手巾了没有？您来两块豆腐。我不要啊，我不是跟您要钱的、啊，我这是送过您的。这位你甭废话，你们口里那要说送家去我都不要，我不要他的，我要你的，真岂有此理！你看，我白给吃，人家不吃，人家还直拽咧子。你就说那东西有多便宜了？ 我说您呐。算没边儿了。 什么？ 没边儿了。 没边儿啊，没边儿您是去晚了。要边儿您头天晚上告诉他话，张哥得把边儿给我留下，边儿也白吃。 哦，豆腐边儿啊。 你说什么边儿啊？ 我说您说话没边儿了。 你这样说话一点损灵都没有，这话哪有话边儿啊？我知道有话头有话尾，什么叫话边儿？你说回话边儿话中间我听听。